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重点跟大家关注一下执行的案件。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北京法院的特色的审判团队，其实呢我们在今天明天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团队，虽说并不是这个法院的案件的审判部门的，但是呢也是为了实现当事人的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在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执行法官经历了艰难险阻查扣到的可被执行的财产之后，这些财产就将进入评估拍卖阶段，拍卖能否顺利完成，能拿到多少拍卖款，这些不确定性仍然牵动着当事人的神经。事实上，查扣到位并不意味着这次执行真正成功或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了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在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海淀法院已经全面进入了互联网拍卖时代。从探索网拍平台加线下展馆等创新方法，再到在全国率先推出执行财产处置的云拍模式，我们在今天明天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海淀法院的执行拍卖机制的创新。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指挥办公室的张青法官。张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张法官，之前呢我们是请到这个执行局执行庭的法官啊，经常来讲一些执行的案子，但是呢我们很少请到咱们执行指挥办公室的法官来讲一讲涉及到这个有关啊这个执行拍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件和一些问题。那所以首先呢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执行指挥办公室平时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这个环节它在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从审判到执行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般在执行案件中啊，执行法官历尽艰辛查扣到了被执行财产之后呢，这些财产应该进入评估拍卖阶段。我们的指挥办公室现在就其中有一个小组就专门负责评估拍卖的工作。这个拍卖能否顺利进行，能够让当事人拿到多少拍卖款，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把这些查扣的财产进行评估之后，然后上拍进行拍卖，变现所得，把这些款项返还给执行法官，再交付给申请人。 我们知道一起案件在执行阶段，如果执行回来的是钱，那么这个钱其实直接就是可以交给这个申请人了，是吧？ 对的。 如果执行回来的是财产，比如说房子、车子，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实际的财产，就除了钱之外其他财产是必须要走这样一个评估拍卖的程序吗？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作为被执行人，他已经没有其他财产利益可供执行。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查封到他的房子、车子，还有包括一些奢侈品、宝玉石、红木家具等等这一类的物品的时候，如果要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把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变现、评估、处置 制上拍、那么就能够让申请人的财产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 那如果说哈，申请人说算了，这个评估拍卖程序太麻烦，你不是执行回来一些这个东西了吗？比如执行回来一些车啊，那直接过户到我名下就算了，这样也可以吗？ 以前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可以。这些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从北京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房子还有车子都是有一些限制的。房子如果要是过户到你名下，你必须得有购房资格；车子如果要是过户到你名下，必须也得有相应的指标。因此这种情况之下，房和车的处置呢就变得更困难了，所以引入了这个评估拍卖的这个程序，让这些财产能够进最大限度在社会公开的这个平台上进行拍卖，这样能够把钱款返还。 我们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讲几起哈，咱们在这个执行拍卖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些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可能咱们也是动了很多的脑筋，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也知道，在不久之前呢，咱们海淀法院啊，曾经这个执行拍卖了好多套红木的家具，是吧？ 对，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您能跟大家讲一下吗？ 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历尽波折的。在原审的时候呢，一审、二审都已经生效了，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到了这个执行阶段，被执行人又提出执行异议，然后又进行了这个执行异议之诉，所以历时将近五年多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申请人经过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因为涉案标的1000多万。非常大的努力，终于查扣了被执行人的一部分红木家具。那么我们在前几年就收到了这个案子，但是因为执行异议之诉，所以耽搁到现在，去年的时候。那么去年呢，我们在真正把这个案件移送到评估阶段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瓶颈。 什么呀？ 也就是说，这个红木家具它的评估啊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先把它进行先把红木家具的这个材质，要找专门的机构进行那个鉴定，然后再由评估公司就这个材质结合市场价格，然后再做出一个价格，最终的价格确认。 那这些案件当中一共有多少套红木家具，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其中有这个龙纹雕花沙发，紫檀木罗汉床，还有紫檀的这个大屏风，非常非常大，还有黄花梨的。 那这一共得有个十几件二十件， 六七十件吧。 六七十件，哦，那真不少。那这些东西都是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是吗？ 对，没错。 那这些东西关键是您刚才说有这样复杂的一个程序，那从目前的这个就是对价格进行鉴定的这样的鉴定机构来讲，鉴定出这些红木家具的价值很困难吗？ 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但是呢它的这个程序比较严格，因为你要作为红木家具去上拍的话，它还会分好多种类，有这个紫檀，香枝木，黄花梨，然后还有酸枝，这些种类的确定实际上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在国内呢只有2家到3家具备这个专业素质，那么它的评估费用又会很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申请人啊实际上已经东挪西借五年多了嘛，五六年了嘛，他已经没有这个费用，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也是很纠结的。包括他保管这些沙发，保管这些红木家具大概3-4年的时间吧，也是欠了管理的这个部门啊，仓库啊，欠了不少钱。 是申请人欠了好多钱是吗？ 因为申请人负责保管这个，法院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他这个评估费用您说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呢？ 应该是10万-8万这么一个样子吧。 就全部评估下来是吧？ 对对对。 那的确不便宜。那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接下来 实际上我们也是说服了申请人，让他下定这个决心，因为他近千万的这个被执行款，如果要是能够通过这些红木家具进行变现的话，应该还是能回收很大一部分损失的。所以我们说服他之后呢，他也是又从其他地方借来钱，把这些东西进行上拍了，进行评估了。评估现场当时我倒去了，进行材质鉴定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用专业的器具啊，专业的程序啊，把这些东西那个取样啊，然后攥下来。 哦， 这样子，当时在现场的时候，闻到那个红木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香的。 哦，非常香的是吗？ 异香。 他必须得把这个红木家具，他得攥一个眼儿，把里面的材质取样是吧？ 取样。 那这样取样的话，会不会对这个家具的完整性啊，造成一些破坏呢？ 应该不会，它都是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一般看不见。业内人士都认可这种方式。 哦，是吧？好的。然后取样之后呢？ 取样之后，然后他们就进行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材质的评估，然后把这个评估报告，把这个评估的这个材质结果交到评估公司，然后再由评估公司对价格进行鉴定。最终的结论呢，大概是将近千万吧，不到千万，九百多万。 哦，这么多呢？看来这红木家具的这个价值真的是很高。价格基本确定下来之后，需要继续走怎样的程序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进行上拍的准备了。但是我们在上拍之前呢，那个了解到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情况，就是这种大型的这些家具，如果要是进行预展，一般拍卖会有一个预展 啊，对， 那么这个市场上一般像这几十件家具往那一摆，一天两天就得上万块钱。 您说是什么上万块钱？是这个 展出的这个费用？ 哦， 嗯， 因为是不是得租个场地？ 对对对， 付人家场租费是吧？ 场租费，没错没错， 这还得掏钱， 对， 又得掏钱。 对，其实有些东西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呢，当时跟着这个申请人。就到市场上做了一个询价，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北京市西四环的这个吉瑞祥红博馆。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专门做红木家具的，他们看到这些红木家具材质也是非常好，做工也比较精细，所以当时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让他们提供一片展区。后来呢，确实他们找到了大概300平米一片展区，特别特别大气，然后把这些红木家具都摆在那儿，大概6到8个月吧。 是，您说这展出了6到8个月是吧？ 对，展出了6到8个月，因为考虑到这个红木家具必须得由竞买人近距离去品鉴，看它的材质，看它的做工，是否精细，这么着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他们最后同意了。 这么长时间，人家也同意了，占人家300多平米的地儿。 其实 这个工作怎么做下来的呢？因为你想，他如果300多平米的地儿，他完全可以摆一些别的，还可以挣钱呀。 因为我们这些家具呢，后来是在这个红博馆不是，是在这个京东上进行上拍的。当时也跟京东平台的这个相关负责人沟通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京东跟这个红博馆牵手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个这个资源上的共享。因为京东是做网络平台的，同时呢，它在这个京东的线上也有一些资源，那么红博馆也有一些红木家具需要去展示，需要去在更大更宽的平台上去做这种展出吧。那么京东愿意让海淀法院的这些拍品在它的平台上拍，红博馆呢也愿意借助这个司法拍卖这个领域，借助京东这个平台来展示它红博馆的一些资源，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两个这个平台进行牵手，一个线上，一个线下，牵手之后，相当于把海淀法院的这些拍品来做了一个相应的展示，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司法网拍啊，很多网拍都是在网上进行的，一些这个拍品其实都可以在网上看到。那为什么这么几十件红木家具一定就要放到一个实体的空间里面，而且预留了6到8个月？让一些意向购买人去现场看 呢？这个得从几个角度说。第一个呢，就是从申请人这个角度，申请人扣押就是保管这批家具3-4年的时间非常艰辛，我们不希望用一批打包的方式把它作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这样给它处置，申请人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被执行人的这些上好的红木家具也得不到最大利益的这种回报，那么从法院的环节呢也得不到这种展示。很偶然的跟红博馆触碰了之后呢，又有京东平台在做一些后备的这种资源上的共享，我们觉得呢，让这些家具回复它这个跟它的气质相符合的这个价格，体现它的 艺术价值，应该是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他们。 哦， 所以时间上呢，可能六到八个月，这是契合了一个丝袜拍卖有一个一拍、二拍，包括变卖这么几个阶段，所以它的时间段会长一些。另外呢，它的这些量啊比较大，每一次呢只能十几件、十几件这样去上拍，所以它会有一批、两批、三批、四批。 就是300平米，这几十六七十件还真摆不下，是吗？ 摆下了，摆下了， 摆下了， 摆下了，摆下了。 那您说的上拍是哦，分期分批上到网上去拍是吗？ 对对对对，为此京东还做了一个专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这个展示这六到八个月期间，来看的人多吗？ 在节假日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平时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稍微少一点。这个东西嘛，毕竟它还是有一些高大上的，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也是望而却步吧。 哎，就像您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说有一个红木的屏风哈。比如那样的屏风，或者一个大的那样的沙发， 紫檀的屏风， 紫檀的屏风，它大概那个价值能有多少？ 紫檀的屏风，它高大概有3米2、3米4的样子，然后它的宽呢大概有4到5米，实际上是三个架子来组合起来的。这个摆在那里之后呢，假如说是一个大公司，或者说一个大的这个广场呢，大的这个空间里看是非常气派的，而且它是紫檀的，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呢，曾经有人见到过，大概在上千万。这地方呢，为什么它的这个价格出不来呢？就是因为买的人非常有限，它也属于这类似豪宅的这种性质，它的客户群呢特定，那么当时呢，在一拍、在二拍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这个当时竞价呢，从60多万一直竞价到150万。这个竞价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上百次的竞价，双方都看上这个。但是呢，很不幸，这个虽然第那拍成交了，成交之后呢，但是那边呢，由于资金各方面的困难呢，他最后毁拍了。那么我们又重新提起了二拍。二拍的时候，最终那个价格可能是不到100万，90多万吧。 90多万。 所以这个也是说明了，我们感觉说明了有很多偶然性。真正看上眼的，可能他会不惜重金。但是如果要是确实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的，他觉得这块有一个裂纹，那个其中有一个这个方桌，就是它是镶之木的，也就是说咱们说的那个黄花梨的。他觉得有一个裂纹不太好，经过给他修复之后呢，然后他也觉得没有达到他理想状态，自己的这个几万块钱的这个保证金也不要了。 几万块钱保证金就这么不要了？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这个并不是他心仪的这个东西，因为红木家具的客户也很挑剔的，他们都是很投资意识、收藏意识很强的人，说白了就是很精明的人。 那像这样毁拍了，是保证金就真的就不退了？ 肯定不退， 肯定不退了。 对， 那么他宁愿毁拍不要那几万块钱，他也不想要这么一个有瑕疵的红木家具，是吗？ 肯定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在这里面当时设计这个起拍点的时候呢，是按5%，也就是说保证金最低的起拍点设计的。当时有个想法，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所以设置的门槛相对低，也就是说最低的标准5%到20%是保证金的这个缴纳标准。对， 那这几十件拍品，您能说说吗？比如最高的。价格最高的是一个什么？大概多少钱？价格最低的是一个什么家具？大概多少钱呢？ 我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屏风了。 它价格最高。 对对对，将近100万。然后最低的呢，可能就是第一批里边，有一个打了8折的一个45000的那个椅子，一对椅子， 一对椅子 ，紫檀的椅子。 那还45000呢？ 对对对，45000。 这整个这个从展示啊到网拍啊这么一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目前还有几件的拍品在进行变卖，其他的都已经交付完毕了。 有没有算现在最后成交的价值能有多少？ 没有，最终算大概3-400、4-500万吧。 那离1000万还差着不少呢。 差不少呢，没关系，他应该还有其他的财产在扣押着呢。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红木家具，买下来了，拍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这边还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实际上红木家具其实我们在红木家具这一块我们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让这些特殊的拍品有特殊的场地特殊的待遇给予他们体现特殊价值的这种可能性既在平台的这种线上进行展示同时又让他们在线下有他们自己的空间这样也就是后来我们也有一批宝玉石也是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打算去尝试的 这红木家具啊的确在这个执行案件的财产当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哈用这样的方式最后呢把它评估拍卖出去应该说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这种新尝试的方式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接下来呢您就说一说啊咱们另外的一个涉及到这种玉石啊宝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评估的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哈而且我看在这个里面涉及到的这些饰品啊摆件啊量也挺大的是吧这光玉石好像就有25箱这个案子又是怎么回事您跟大家也讲一讲。 双方实际上申请人被执行人是一对合作伙伴。 哦。 他们在这个进行合作宝玉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各种经营上的风险吧最后等于是赔了。其中一个呢欠另外一个大概是不到1000万的样子。 哦哎这标的也不小哦。 对。 嗯。 承办人当时呢曾经提出来就是说一种解决办法因为在前期我们法院进行财产保全的时候曾经就是到云南这个芒市小镇也就是说珠宝小镇把这个店啊相关的一些东西进行了查封但实际上呢这时候是一种活封也就是说让他在继续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这个偿还欠款但是呢由于进入执行阶段了这个申请人必须得要更多的这个财产尽快变现那么我们的执行法官在出发之前呢就提出来就是说咱们跟院里面汇报这块事务怎么去处理在这之前呢必须得提一下海淀法院在今年的4月份、是跟京东联合推出了一个财产处置的叫云拍模式 啊、也是跟这个京东商城 对对、 京东 平台网拍平台 对 对 对 对对对那么这个什么叫云拍模式呢实际上这个云拍就是法官执行法官查扣了相应的财产之后啊只需要下达程序性的指令比如说通过网上进行下单这种专业的集约的这个京东物流的辅助机构就会来把这些拍品进行运输仓储然后保管这样呢就让这些物流人员啊能够把法院的这些拍品整个都收集起来运送到这个京东的相应的云仓和专人保管的这个指定仓库里面我们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想就是说既然这个宝玉石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拍品价值很高又容易碎量又大 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既能够保证被执行人的申请人的权益能够保证同时又让被执行人能够对自己的财产有一个最大限度的放心我们就把这个云拍模式让执行法官就亲口跟这个双方当事人去讲了双方当事人也认为可以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把由京东平台京东物流联系了他们在云南芒市的这个物流的这个集团负责人把物流当地的物流那个派车到现场去然后把这些翡翠啊玉石啊毛料这些东西都逐一的清点编号并且收集造册打包封装然后经过京东物流整个运送到北京来 它这个打包过程应该说得很细致吧因为像这些玉石啊很容易碎而且呢好多玉石放在一个箱子里吧运的过程当中磕磕碰碰这个也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啊它这怎么处理呢 实际上最初啊执行法官是非常抵触的因为这样的案子如果要是经过这个云拍模式这样一弄啊这种那个不确定性啊非常大 啊怎么讲 也就是说很容易损坏很容易丢很容易遗漏 很容易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发生各种意外，那么这个责任都是很难想象的。实际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在出发之前我们成立了一个群，叫云拍盲试行。这里面呢整个记录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事情的这种磋商啊、紧急决定啊、最终决策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这个盲试行这个群里面进行了解决。有京东平台的，有京东物流的，有执行法官的，有我们的执行局的领导，加上我们评拍小组，所有的人员在这个群里面群策群力，然后大家出各自的这个智慧，最终把这些东西完整的运回来了。 他这个运回来，因为从云南芒市运到北京好几千公里啊，而且您看云南又是云贵高原，您又得穿过云贵高原，恐怕还得经过四川啊、重庆啊、陕西啊那么走，是吧？翻山越岭的。 但是呢可以给您讲一个细节，他们实际上这个逐一清点编号归集造册大概干了两天半。第一天就干到了将近12点，然后第二天再加上最后两天半的时间，整个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弄好了。那么当时呢有四件特别大的这个大的叫黄龙玉，实际上从这个业内人士来讲呢不是特别值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形状比较奇特很大，被执行人的意思呢就是说，看到你们整个的过程啊这么辛苦，这么认真，这么标准的去把他的这些东西都给登记造册，将来运输走。他觉得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几样大的东西也要运走呢，应该说能够最大限度的让申请人拿到这个相应的款项，就是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信任我们了。但是呢，我们的执行法官提出不行，这个确实运不了，因为它形状很奇特，它是 怎么个形状奇特？ 很大，就好像恐龙的脑袋或者鸵鸟的脑袋，那种形状，那种枝杈伸出来的，它是一个整的东西，然后切割成那样。可是你像那种枝杈伸出来的那个样子，在运输过程中很难免就磕碰了。坏了之后，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辞职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一下就往那渠道那上弯了，我来撞了就擦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清法官呢跟大家讲了这个司法网拍的两个模式哈，一个是打通线上和线下的通道，还有就是这种云拍的模式。那除此之外，海淀法院执行拍卖还有哪些创新的地方呢？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张清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